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香水飘过的风骚味，挑逗出某种原罪。一扇情不到，不必去挽回，只是要把它灌醉。 今天这一期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啊，疫情之后，疫情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出去玩，在一个遥远的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酒店房间里，然后聊这个话题，聊这个之前我曾经待过十年的城市，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分裂感，或者说割裂感吧，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你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但是这个话题你肯定有这个更加当下的一个体会和感受。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之所以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一方面是跟我们其实一直想聊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我们先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今天主题是想聊一下关于跟北京之间的爱恨情仇。在当下之所以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是最近在北京感受到的这个，先就最近来讲，北京在四月份左右一定会有的，就一定是杨絮飘满城。 所以你是受今天的杨絮的刺激，然后就很想聊这个话题是吗？ 不仅仅是杨絮，你肯定在朋友圈里肯定见到了嘛。北京今年突如其来，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可能之前跟北京可能之前签了一个十年的关于沙尘暴环境治理的这个那个约好像到期了，然后今年北京疯狂的出现这种黄沙漫天的沙尘暴。你在朋友圈看到那个照片了吗？ 对，我看到朋友圈有人晒那种照片，他可能穿的那个衣服是深色的，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泥点子，他可能淋了一下那个，有一天你们是不是下了那种泥巴雨？因为我看到有人 下沙， 我可能有点混淆了，但我就感觉是类似的，就感觉今年北京的这个天气就有一种很脏的感觉，不是土就是沙或者是泥，搞得人心情不是很好。我在朋友圈看到很多吐槽， 有一种北京快放过我吧，想要逃离北京的这种感觉。可是逃离到哪儿去呢？就感觉北方好像都这个样子。在朋友圈有一个公众号就发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阳春黄泥，阳春白雪改成阳春黄泥。 但其实北京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哎，我也很难讲这件事情。就是你像我在北京是从2009年到2019年，一共10年的时间，你是从2015年到现在。 2015年到现在是没出去，对，2015年到现在是一直在吗？ 是的，我觉得北京的天气，就你刚刚讲的这些啊，对我来说，可能如果从气候的角度，我觉得2019年之前没有什么沙尘暴什么的，相对少一些，但是雾霾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特别严重。我感觉这两年是不是雾霾稍微好一点点了？相比于，比如说，我记得2013、2014、2015那几年，就简直就是你在外面无法呼吸的那种状态，就是如果是敏感一点的人，你呼吸道如果敏感一点，就感觉在外面呼吸你的肺都是疼的，脏到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种脏的这个状态确实是北京一个让人挺受不了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是2015年回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空气质量差的太多，你知道，就是因为在美国是完全就几乎是没有任何空气污染嘛。 对 对, 对。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瞬间就觉得我当时是确实是肺里面还有整个呼吸道都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而且一直咳嗽，已经出现了从这个生理上的不适带来的心理上的焦虑，就情绪非常的暴躁，可能本来能活80几岁，然后突然在这种环境下我可能就60就挂掉了。 对，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我想到就是我来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跟我同班的同学，中国同学，他是已经有娃了，然后呢，他们就相当于是一家三口举家搬迁到北美，然后当时问他为什么想要出国，就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生活在一个糟糕的自然环境里，就觉得对身心发展都不是很健康，就觉得你至少要在一个空气清爽然后环境好，就是自然包括比如说绿化呀等等之类的，就整个这种生活环境自然环境要好一点的地方，他希望自己的小孩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所以他就觉得国内的 基本上大城市可能污染都相对程度上有区别，但是都相对来说污染还算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就觉得可能出国对他小孩的这个成长环境会好一点。而且你知道一般就是很多人就比如说要带小孩一起出国什么之类，更多是讲比如说未来的什么教育资源啊，或者是这种发展机会啊等等，但是他是我听到一个他的说法，就是他非常在意这种自然环境，你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对，我现在甚至觉得我在北京在影响或者缩短我的寿命，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说工作压力啊，或者是这种节奏，因为节奏快的话不只是北京，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超大城市都一样，在纽约也一样，你在那个加州那边也是这样的节奏，但是我的健康这个是没有办法，就不可逆的嘛。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让你留在北京的原因是什么呢？ 分几个层面吧。第一个是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我有跟你讲过，我当时回国的时候想要找过上海的工作，然后当时没有选择上海也是因为之前那段感情关系，那个时间点确实是要为两个人做打算，所以选择了来北京。再加上北京确实是因为之前待的时间比较长，这整个的生活习惯包括人文环境也是比较好适应，感觉我可能就适应成本更低一点。然后上海呢算在我的第二考虑的城市，一方面是因为感情，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觉得我上海确实是之前没有任何在那儿长时间待的一个经验，我害怕我自己应付不来，就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会偏向于能减少我生活上适应的一个成本的地方，这是当时为什么选择啊。如果站在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因为我确实沉没成本吧，你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很长，你适应了这个地方的无论是文化饮食然后生活习惯，你周边的朋友圈子就都在这儿嘛，然后你可能离开这儿你所要做的改变会权衡。但我觉得我是拥抱不确定性的，我没有觉得我之后永远都要待在北京，或者是说就是像很多人在乎的，比如说我一定要在北京有户口买房安定下来，一定要有这种 settle down 的感觉，我并没有。从目前的这个国内的现在什么人口流动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北上广深之外其实还是有其他的选择的，就比如说江浙，像是苏州和杭州其实对人才这方面就也是很看重，当然本来杭州那边阿里也在那儿嘛，就是制造了整个电商的帝国都在那儿。可能像其他比如说二线城市里面，我可能还是有一些还会比较喜欢的，假设说让我去生活，但是也分我想去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我是在40岁左右，有可能是已经到了一个想要enjoy my life 的那个阶段，可能会比较想去成都或重庆，适合生活，而不是我还在疲于奔命的那种状态。 那你现在没有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这样问吧，你会觉得什么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让你去换一个城市？ 分几个情况，第一个是有好的工作机会，这个对我来说目前来讲可能是最大的动机。再就是假设说我这非常开脑洞啊，假设说我创业了，然后我的合作伙伴或者是说那个地方他能提供非常非常好的政策支持，我可能就会选择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都是有可能的嘛。 对，我还想补充的一个动机是，我前段时间有频繁的去上海嘛，现阶段选择城市和当时刚回来的时候我考虑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我现在选择城市上，比如说我想去上海的话，我还是我刚刚讲出工作机会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去想工作也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如果你喜欢一个行业的话，北京和上海它其实是不能讲均衡，但是它都是有机会的，对吧？ 大城市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对，所以我更多的去比如说去上海体验的是当地的这个生活的氛围，或者是说整个大家对于生活的态度，我是不是会更喜欢来和北京做比较。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你说工作机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年轻的一代肯定是一个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是影响我们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在思考这个事情啊，我是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一个事在人为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工作久了，我们的其实社交圈子包括职场的你的这个人脉圈子也都在这一个城市，那其实对你来说，比如说你准备考虑换工作的话，那在北京肯定是更容易的，因为你能接触到更多的资源。但是如果真的你有一个很强的动力想要换一个城市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哪怕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程度上的分布，但是只要是大城市，我觉得各个行业的机会都是有的，就看你有没有特别努力的去找这件事情。你比如说你花10分的力气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如果你花8分的力气在北京，2分的力气在上海，那你就很有可能会在北京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是，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搬去上海的话，那你就把8分的力气放在上海找工作，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机会的。我有在思考说，这其实我们看似说啊，我得等一个好的机会等等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机会是可以自己找来的，只要你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它不会成为你的阻碍。就这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虽然这两年可能不会换城市，但以后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我还要考虑我和我男朋友两个人的这个决定吧。那我在换这个城市的时候可能也会考虑，比如说我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或者说有没有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 mindset 就是，只要你想换，总有可能性，总有方法可以换过去，就不要限制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吧，我想这么说。如果想要换一个城市，甚至你想换一个国家，其实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足够强的动力。就像我出国之前其实也是的，你像我就是很自然，大学毕业那我就在北京工作，然后就一直待在北京，加上上学前前后后一共是10年的时间就在北京没有动地方，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时间。那当时其实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或者是我还觉得生活的挺舒服的啊，因为我对北京很多地方都非常的熟悉，工作上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吧，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会陷入一个舒适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的话，我会比较庆幸说，哦，因为出国我打开了自己的一些视角，就看到了人生的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我对于北京还是有蛮多喜欢的地方的，可能因为我4年大学都在这儿上，就有一些情感因素在吧，然后包括我的大量的同学朋友什么的也都在北京，其实我也蛮喜欢北京的文化方面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比如说上海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文化或者是小资文化，那北京其实它是有不同感觉的历史感在这个城市里的，这个角度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当然你刚刚讲的那些什么天气啊、交通啊、贵啊、买房啊等等，这些这是所有在北京的人都面临的同样的它的一些缺点吧，这也是大城市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的对，我刚刚絮絮叨叨讲了好多，但我觉得核心 point 就是，如果想换环境的话都是可以的，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吧。你刚刚其实有讲说你选城市，比如你举了一些国内，比如说你可能会考虑哪些城市，那除了工作发展机会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对于你未来选择城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可能需要重新 define 一下未来。未来也分为 近期和长期。 对，近期和长期的这个目标嘛，如果是从近期来讲的话，我对于我想选择哪个城市，或者是我想去感受一下不同城市大家对生活的一些节奏，然后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怎么选择，然后他们整个人的精神头精神状态是什么样，我选择的方法就像比如说今年我选择的是用随心飞的方式去走到更多的地方，几乎就是每一个地方去做一些只能算短暂的停留，但是短暂的停留我也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我再加一点，我在有随心飞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对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城市或者是那一个省也好或者怎么样，比如说三亚这个地方，我就频繁的去了很多次，因为我确实是觉得那个地方的人很淳朴，可能也是因为和北京的这个反差感会让我觉得那个地方是真的在就有一种停下来的感觉，能让我有一种我真的可以和人远离，当然是和自己亲近的人在一起，但是我是觉得我和这种嘈杂的人群远离了很多，可能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真的要去旅游那种还不太一样。 再往远一点说，如果我到了下一个人生阶段，我可能真的需要考虑，比如说我结婚生孩子，当然生孩子这是一个 option，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要作为考虑的一个因素嘛。我觉得北京可能不是一个很适合，北京的竞争力太强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在北京孩子不快乐。再往后可能比如说是孩子之后的那个考虑的因素，应该就是怎么能跟父母，到那个时间可能父母就年纪比较大了嘛，我需要有更多的空间也好，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多精力能够去照顾他们，这是我觉得选择城市上是我一些比较重要的考虑的因素。这个里面还包括就是对于这个城市，像刚刚我们最早提的就是它的自然的环境。 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吧，就是首先如果我想要换城市的话，至少我换之前和换之后的这个城市要有一些蛮不一样的地方我才会考虑。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如果是上海、苏州、杭州这三个城市，我觉得可能这几个城市之间的 差别不大， 差异对，就不如比如说你从北京到上海或者是到成都或者到武汉，像这种差异可能会大一些。换城市也是一个成本蛮高的一件事情嘛，我也是希望能够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那我换城市会希望换到一个至少相对比较不一样的城市，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前提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会考虑换到一个别的城市。那在换的时候考虑什么样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几点吧，可以这么分，就是我肯定会考虑的因素，以及可能还会有几个加分项，加分项可能不是必须要有，但是如果有肯定很好，就类似这种。就比如说必要的考虑，肯定至少考虑工作机会。那工作机会的话，我是讲长期生活啊。我现在的状态是因为我学校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在我自己能选择的时候，我长期生活，我应该只会选择大型城市，或者至少是中大型城市，类似国内二线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还是很享受城市生活的一个人，所以更小的城市可能我就不想要主动的长期待在那里，就是你可能去玩一玩什么之类的体验一下是很好的，但是长期生活我还是喜欢中大型城市吧。我这样来定义，就是有丰富的城市生活，比如说交通方便啊，消费也很方便啊，然后包括比如说有什么博物馆啊，有文化活动啊，包括你平时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很多的选择，我会觉得这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不太会考虑小的城市。还有一点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城市要有好吃的。就比如说成都这个地方我非常喜欢，就是它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喜欢，它非常好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加分项，但至少这个城市你不能说没有什么很好吃的。就比如说北京有很多人吐槽不好吃，我觉得北京当地的食物可能就是一般般，但至少北京有很多选择，因为它作为一个大城市。就比如说美国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城市，就是它可能发展的也还行，但是你就这种饮食文化上来说它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就不会想去，因为吃享受美食是我一个非常大的幸福感的来源，所以长期生活的地方我会希望它有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必要考虑的点，如果不符合这些的话可能我就完全不会考虑。但是还有几个加分项，就这些可能不在我的必然考虑里面。第一个就是它的自然环境，这个自然环境可能主要讲的是说，就比如说有一些城市啊是那种特别美的城市，或者是绿化特别好的城市，如果是这种状况那肯定是加分，但如果有的城市它没有做到那么好的话我也不会不考虑。自然环境是一个加分项，然后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如果这个城市在海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因为我很喜欢比如说在海滩上躺着或者是下下海啊，我会很喜欢这种状态，所以如果有一个符合以上条件的城市然后在海边的话，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项。对，这是我想到的两个对我来说的一个考虑。然后我还想到了，就从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个对我来说的 deal breaker， 就刚刚我也讲了一些，但是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 deal breaker， 就是如果是这样我肯定不会去的。如果一个城市它的天气太冷或者太热，指的是一年到头都是那种，或者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国内如果是黑龙江什么北边的一个什么城市，就是冬天能到零下几十度那种，我肯定不想去，就不想在那儿长期生活。或者是像一些就像你说的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是它常年都是一个特别热的一个状态的话，我就丧失了出门的动力，因为它天气就有点 超出承受的这种能力了。就比如这两天我在波多黎各嘛，这里当然很好玩啊，景色也很好，但是真的太热了，我没有办法长期的， 只能期 对，只能短期的，你来度个假还可以，长期生活我真的不行，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deal breaker 吧。嗯，对，这是我考虑的一些因素。所以综上啊，我在想，就是因为你也有写一个问题，我会想如果我再回国的话，我肯定不会先考虑北京，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我要回国的话 anyway 我是要从国外搬回国内，那这个搬家的成本已经在这儿了，我就肯定想要趁机去换一个我没生活过的城市。北京生活了十年已经体验的够多了对，所以目前在我的这个城市选择清单上没有北京这一项 我想顺着你刚才那个观点啊，一个是你在选择城市的时候不会选择小城市，我想补充的是可能平时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不只是北京吧，就是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生活很多年，然后你会意识到可能跟家里面二三线城市，可能二线会好一点，三线城市的大家关心的事情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没办法跟他们聊天，就是你身边也有同学也有朋友也有很好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但是现在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我们跟他们所关心的，就即使是说大家生活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感觉起来我们的共同的话题也比较少，这也是我觉得我会在选择一个城市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还想补充是像刚刚说的，我们一直在说的是对一个长期会待的城市的选择嘛。现在其实有一些生活方式是你可以，有很多自由职业者他们有可能会旅居，他并不一定会选择真的就一直像我们一样动辄五到十年都在一个城市待，有一些时候是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城市或那个国家。对于一些职业来说啊，我想到的比如说画家艺术家，然后要么就作家，他们需要找灵感，他可能就不能长期待在一个地方。 这其实是我蛮羡慕的一种生活状态吧，就是你可以相对比较轻松的低成本的去在不同的城市去生活。但是对我来说，我的一个 obstacle 是我其实没有找到我自己适合且喜欢的所谓你刚刚讲的这个自由职业这件事情。In general, 我觉得我还是蛮适合在公司里上班的。I mean,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啊，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在一个大的，也不一定是大的，就是在一个公司里上班的这种状态，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比如说自由职业者，可能更多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状态。我可能更喜欢 teamwork, 更喜欢这种公司的组织架构，然后去做这种职业的发展。所以我在想，如果对我来说我能够有那样的所谓旅居的状态，可能是一个比如说可能是一个 gap 的时间，比如说我 gap 一到两年，然后可以在不同的城市这样生活一下。但如果是一边工作一边还想要在比较频繁的换城市的话，可能对我来说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之前我也很羡慕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做自媒体的也是现在也是可以，对吧，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或者一年在这里生活我还挺羡慕的，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能够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方案吧。 你说到 gap 啊，因为前两天咱俩也在分享那个关于后海那一篇，我也是因为最近喜欢的这些运动，然后就真的发现像是比如说在后海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也是可能机缘巧合的机会去那儿做了一次义工，就发现喜欢上了那个地方，可能放弃了自己之前的，都很潇洒定下心来去选择在那个地方长待，我觉得就也很酷。对于我来讲，我能在那儿待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个月了，驻扎在那个地方，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这种 gap 一年或两年的时间，会把自己在这个时间段安排上，或者就是设定一个目标，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是为了实现让自己去最大程度的体验这些不一样的城市生活的方式吧。 之前我也有分享过，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种 gap 的方式就是通过上学来 gap, 因为上学的状态和工作的状态不一样嘛，通过上学你可以理所当然的换一个城市或者换一个国家，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换的方式吧，就是你只要被录取了你就可以去嘛，就比较简单。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好的机会，并且打开你不同工作机会的一种方式。因为刚刚我们两个都提到说工作机会也是我们都很看重的一个因素，这个方式，所以我一直这个你知道手痒痒，一直在这个暗戳戳的在计划下一次去哪里上学，就是类似这种。当然我还没有尝试啊，这可能需要再去思考。就是关于 gap 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一些机缘巧合或者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你会觉得哦，现在是一个好的机会停下来，工作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如果你现在工作很顺利，生活的各项也在进行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去想象啊可能很难，我就突然说哎呀我 gap 一下吧。但是比如说如果我去上个学等等之类的，我其实是愿意把我的工作停下来的。所以我在想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的执行这个，比如说尽量多换换城市啊，换一换生活的方式啊，这种我觉得像那种说走就走的就真的突然就 gap 的那种人也是很勇敢的。就是其实你面对着很多未知来做这个决定，至少目前我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我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比如说是在像我们这种工作的情况下，但凡是想要到就是有那个想法有 gap 的想法，一定是因为这份工作可能你本来就是想假设说是换工作，在这个时间段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生活，可能确实是需要从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抽身出来，这可能也是一个契机。感觉其实现在大家没有这个勇气，因为在北京能让你停下来去放弃掉的东西，或者是说你敢放弃的这个想法都不敢有。我不知道再年轻两岁会不会能更勇敢一点。 年龄可能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考虑啊，就是我一直对这件事情不是很敏感，但我会觉得有一种恐惧是来自于，因为其实只是在北京稳定的工作生活也是需要付出蛮多努力的才可以一直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种恐惧是来自于说 gap 结束了，我能不能还能不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其实是蛮难的。因为如果你在大城市里竞争很激烈的话会遇到一些困难吧，你想要回去的话可能困难会更大，这可能是成为一个做出这种比如说 gap 的这个决定的一个阻碍。那我要回到刚刚我讲的，我觉得上学这件事情它 somehow 解决了这个事情，是因为你在 gap 的同时提升了自己某些方面对于职业有帮助的这样的技能，或者是至少是履历吧，对于你重回城市生活或者是重回一个稳定的城市生活它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我对于那种长期在外面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我暂且用流浪这个词吧，可能不是很准确，它不是一个流浪的心态或者是飘荡吧，这个城市那个城市，我会觉得其实这种生活状态是很需要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面对各种未知不确定性以及你对未来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抓住多少东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个挺需要魄力的一个事情，也需要做很多心理建设。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蛮强的，内心很强大。 而且前两天我还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件事儿，是我们在探讨迁徙。我觉得人心底里是一定是有这个迁徙的想法的，只不过这个可能也需要更多的理论或者是例子的支持啊，尤其是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然后资源达到饱和之后，大家可能就是会想要去拓展新的领地吗？地盘这种感觉啊，我是觉得也是本来人类自古以来可能都有这样的传统， 或者说动物生物的这个基因里面，就是哪里你能获得的资源更多你就可能倾向于去哪里。那之前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都趋之若鹜的想要去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有着比别的城市多出很多的资源，即使竞争激烈但因为这个资源的差距太大了，所以你想要获得一些机会只能去大城市。那我觉得现在格局在变化的是，比如说大型城市和中型城市的资源还是有差距，但是竞争的压力也很有差距，所以就是 somehow 平均到每个人的身上的资源反而不一定你在哪里能获得的更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反向的迁徙，从大城市回到一些二三线城市这样的状况，就跟你刚才讲的那个是完全一致的。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生物本能吧。如果我们讲短期的话，比如说未来的5到10年，你对于自己的这种城市生活的状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吗？ 没有，我从来不给自己定10年规划。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规划，而是说 如果是一种理想状态发生，你会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想不到，我只能想到近期的。你就比如说现在这种，其实我也跟你讲过，有时候比如说随心飞这个时间对我来讲，人可能本来这个生物钟也好，或者是就是他的这个生理上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的。其实我还是挺佩服那些经常飞出去出差啊，就是时不时要换城市的这种，我觉得他可能身体状态上，就人可能本来也是会抗拒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调整。然后我就会发现我时常飞的那段时间，我的整个身体的状况会反映在脸上，会经常性有一些问题，我会有调整，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比如说是在时间 OK 的情况下去做一些短暂的停留在一些城市。这是我觉得我只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没有在做更长的对于生活和这个城市的一些期待吧。我觉得我现在是在试探或者是说是一个探索的阶段，我没有答案。 所以你目前的状态或者说近一两年的状态可能还是在北京，但是去探索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也许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就再去做下一步的规划这样子。 是， 其实也是蛮好的。你知道我有多羡慕随心飞这个事情吗？这简直是为我们这种人量身打造的但是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服务，我觉得这种生活状态也蛮好的吧。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是因为我又上了个学，那上学的期间其实是一定会做一些相对长期的一些规划的，因为你是一些大的生活状态的转变，包括比如说你毕业之后去哪里啊，回国还是留在这儿啊，包括你选择什么样的公司对你的未来的，这可能真的是5到10年或者至少是5年的这种影响吧，很自然的就会考虑到一些相对中长期的，我觉得它没有很长期，可能是中期的一种规划吧。然后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我之前也已经讲过了，我会觉得在美国生活几年，可能我现在还没想好啊，就是现在肯定是先在西海岸生活个几年，这个几年可能根据我工作的状态至少是2到3年吧，目前看也许再去东边生活一下，这个也不一定。不记得我有没有讲过了，这个世界上还有2个地方我很想长期生活一下，所谓的长期是指比如说至少生活个2-3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是欧洲，一个是日本，我是很想在这2个区域去长期生活的，所以这是在我的规划里的，只不过它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如何发生我还没有想好。就是比如说欧洲的话，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是，以及我也比较希望它这样发生的，就是我在欧洲再读一个1到2年的书，然后再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日本的话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这语言关我也没有过，所以日本就会多一个因素在那里，而且我也不是很想在日本上学，所以还要再考虑考虑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去日本生活一段时间，这个我还没有想清楚，所以很有可能是欧洲这件事情先发生当然这也只是我对于个人规划的一个想法，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因素需要考虑，但是这是我目前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我可以在你刚刚说比如说你进入某个行业，然后你会去做一个5到10年的一个规划吗？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对你职业的选择来说也比较重要，但是我现在我不好讲我以后会不会还是这么想，但是在当下这个节点我对自己这个方面的想法是，就是我很感激我之前每一段无论是工作还是实习还是上学，我觉得就是他们都塑造了我，即使我尝试了一些可能没有那么顺，或者是说没有那么一直在一条路径上，我即使拐了个弯，但是拐了那个弯所经历的认识的人也好，包括那段时间接触的人事物，它都能帮助我后面去接人待物。也可能是我心态比较乐观，就是我没有会觉得我这一步踏错了接下来会怎么办，所以可能我做这样的选择会做得比较快，然后也会做得比较不至于是说我精挑细选以后，然后我最后下一个非常慎重的这样的决定。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因为我在出国之前跟你的心态一模一样。你也知道我以前的工作也是曲里拐弯的啥都干过，对吧？然后也经常跳来跳去的。我对我当时的状态的理解是，其实我当时也是对于自己的长期的生活状态没有想法。我觉得这没有好和坏啊，就是当时我的状态也是我没有想法，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活在当下的， 然后我是根据当下我有的一些选择，就像你说的，快速的就可以做一些决定，包括我每一次选工作或者换工作等等，其实都是非常快的决定，就没有什么哎呀我还好好找了找什么工作，每次都是哦有一个机会我还觉得可以，然后啪我就跳过去了。现在我之所以有一些长期的规划，主要是出于我对于整个人生状态的一个考虑，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看风景的人，对吧？我会有一些很明确的期待，比如说我想去欧洲生活几年的时间，那我该如何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我很希望它发生，我不希望是说，哎呦，我突然碰到一个什么机会才能去，而是我是真的希望它发生的。这也不是说一天两天，或者说一个月两个月你就能做到这件事情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人生的变化或者是选择。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一些更长期的一些规划。我觉得是我出现了这些想法之后，因为对自己的人生有这样的期待了之后，我才开始做这种规划。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工作的规划其实也是基于什么样的职业选择能够服务于我这样的人生目标啊，我才去做了这样的选择，而不是说我没有很 care 说职业发展真的要多好，但是我不希望职业成为我的一个瓶颈，就是让我去选择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有了一些更明确的想法，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些规划。我会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我曾经多年都生活在一个非常活在当下，我也不去想未来我会是一个什么状态的，是很快乐的一种状态，我会觉得，然后也很能抓住当下的很多 moment。 其实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种平衡吧，就是如何一边活在当下，一边还要看到说哦，我未来有一个期望的人生状态希望去实现，那我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活在当下和你对人生有一个目标 不冲突。 对，就是你对你自己想要，就是你的整个那个 picture 是确实是不冲突的，但是它对于我选择哪个职业进入哪个行业然后对哪个行业感兴趣，可能对于我来说这是两件事儿。就好比是说前两天我也在跟朋友聊，就是我其实是虽然在做着我现在手头这个工作，但是实际上我是对很多行业感兴趣的，比如说投资圈，然后还有就是消费赛道的各种各样的新出现的这种新消费领域里面的很多无论是产品也好公司也好，然后他们公司在做的一些事情我都还是很好奇。我觉得保有好奇心会让我能够，虽然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摆在我面前的选择会很多，也不是说我有很多进入这个行业我之前有很多经验，我并没有，但是我对这个行业略知一二，我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其实我想说，即使我们在说比如会经常出差和像随心飞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去看其他城市的时候两种模式是不一样的。出差你是没有办法有可能会有当地的地陪什么的，或者是当地的你的客户或者是其他人会陪你，但我觉得还是跟你自己走在那个里面沉浸在里面是不太一样。 对，而且出差的不管是行程还是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你自己决定不了，是要看业务的需求，就还挺不受控的吧。对，我觉得出差的这种体验其他城市的状态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就是大部分的出差其实你是啥也体验不到的，就是在不同的客户或者是你的工作的这种目的的驱动下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也体验不到所谓不同城市的。 我们是不是到了今天的荐书环节？ 没错，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顺着你刚才说，因为你刚刚在说城市挑选的时候你说了一个关于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好吃的嘛，我其实特别想补充一个点，是我对于北京和上海的观察，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觉得北京太多连锁店了，但是上海就很多都是自己，比如说很个性，或者是说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也算是品牌吧，但是更精致一些。但是北京就真的，尤其是现在最近我经常点的外卖是那个李先生，然后我就觉得我每次吃到的都是半成品做好了，然后直接给我热一热端上来，你知道吗，就有一种我被应付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就特别不好。然后我就在想是说，正好到今天的荐书环节，然后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书跟这个方面有点关系，就是蒋勋的生活实讲，推荐的是他里面的这个新价值的部分。这个地方讲的是够了的快乐哲学， 这个够了的意思就是说，他举了一个例子是，比如说是在西方像巴黎这种地方，然后他就说他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因为在巴黎就从来不会出现像是在国内有一种4000多家同样的蛋挞店，你知道就是说在巴黎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然后但是你会在城市的一些小角落里面是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但是就是每一家的咖啡店的主人调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虽然它是一个小角落，20年前你喝到的只是这个味道，然后20年之后你回到这个地方，你只能看到的变化是这个店主人变老了，味道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但是还是那个人，还是在快乐的调咖啡。我是体验过在欧洲其实是有很多像是一些冰激凌店，咖啡也是确实是有，它可能会有那么1到2家，有余力的情况下会开1到2家，但确实是基本上就还是保留了原来那个味道，其实有点像国内的老字号，但我觉得国内老字号也是有一些变味了，所以这就是他说的够了的哲学，快乐哲学。 那好巧不巧，我想推荐这本书也和食物有关，而且是直接相关 是的是的， 两个吃货真的是 来来来 我想推荐这本书是直接讲饮食的，但它是一个蛮有趣的视角，就这本书是鱼翅与花椒，我相信很多人肯定听过这本书。 好饿。 然后它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他在90年代的时候到川大留学，然后他之前在英国就是学过汉学的硕士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对，然后他90年代是就来川大留学，然后同时他还非常有趣的，他还去四川的某一个什么烹饪学校去学习做中餐，所以他就有很多对中国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菜系菜谱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和观察。就首先这本书是它每一章它可能有一个食物的主题，有可能比如说这一章讲鱼，下一章讲面，然后就类似这种主题，然后它在每章的最后还会附一个类似菜谱或者菜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我很喜欢整本书是怎么说呢，其实它不只是讲食物，它其实是讲得很深入的，它通过食物是怎么样看到中国的社会或者是文化的，甚至有一些关于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文化上的对比，就比如说他有一章讲毛氏红烧肉，那在这一章里毛氏红烧肉其实是一个是他一个食物的主题，但他同时也讲了一些比如说这个革命年代的文化对于现在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旧的文化和新的文化是如何碰撞和融合的，就他可以深入到一个从食物一直讲到很深的一个社会文化的一个角度。那又比如说他应该有一章讲吃蟹，他就又讲到了关于中国的比如说食品安全的问题或者是食品加工的问题，然后包括还讲一些饭桌文化呀等等，然后包括他在其他的一些章节里还讲一些比如说他在学做菜的时候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思考等等。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通过食物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去探索了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的或者是不同的社会方面的尤其是文化角度的一些观察，我觉得写的是很怎么说呢，你一边又能看到这些美食，感觉他描述的也很细致，就是我觉得也很神奇。当然这个他不是写的中文版，他写的是英文版，是其他人翻译过来，然后最近这两年才出版，但这本书已经写了很久了，可能已经写了十几年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读的时候是很有一种冲撞感的，就是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到中国来体验中国的美食，观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你就能看到一个不同的视角的观察。他中间也有很多城市，就比如说成都就是他待的最久的嘛，然后后来他还去扬州，然后包括他也去过一些其他的城市，所以他会讲到一些城市的不同点。我觉得这本书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比较搭，尤其对我来说食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一本书推荐给大家，也不长，很容易读，一共就10几章。 我们今天推荐的书都没有很严肃吧，对吧，都是比较可以翻一翻休闲，然后喝个茶喝个水什么的看一看的。 对对对，我们向来都是以读休闲书为主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讨论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自己目前生活的城市，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城市有什么好吃的，对吧，我们两个会非常的感兴趣